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楚子陵的心渐渐冻成了一块坚冰，姿势体大，艾莎他们三人可能根本没有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其他人，那么还有谁能证明他的身份呢？他绞尽脑汁思索一圈，发现玉没了，所有能为他作证的人都死了。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为何？意识到自己底牌尽毁，楚子陵的声音已不像方才那般强硬，而是多了几分颤巍巍的哀求。 你的叔叔，还有帕莎，还有吴宜春，就没有同你说过吗？呸！ 一口痰直直啐到了楚子陵脸上。 你还有脸提他们三人？死无对证之事，你摆上台面来说，是想要侮辱谁？ 他也不想再与此人多费口舌，在楚子陵的哀求和哭嚎中，示意两名奴隶将他扔出门去。艾莎再三叮嘱： 留住他的性命，莫要让他寻死，我要让他晓得何为为奴之道。 江风拂面，黄叶入江，上游下游共感秋色。颜元昭是在沧江岸边找到石庭云的，他坐在没有阳光的地方，单脚落在一处土凹上，用碎石打水漂，碎石斜削着出手，在水面上微旋着跳出数步，旋即消失在平缓的江水之中。他在石庭云身边坐下，从怀里取出一小块花生糖，剥去表面糖纸，一言不发地喂进他口中。花生和饴糖的甜香在口中化开，让石庭云有了些笑意。 谢六皇子赏。 谢个屁。 颜元昭把糖纸抛入江水中。 南江那边倒是第一次主动认降，为了休战，南江王还打算将公主嫁入朝中，名头上说是以示友好，说白了就是和亲。 颜元昭说这话时，声音中难掩快意。 许给谁？ 不知道，但士林皇子也就那几个，听南江王的意思，是属意十三弟了吧？ 颜元昭特意观察着石庭云的神情，笑盈盈道： 十三弟年龄正合适，这回见了大功勋，何该得赏？况且他身边人只有父皇赐下的启蒙宫女，那南江公主因着血统，怕是做不了正妻，但做个侧室倒也是绰绰有余。那南江王也是聪明，一为示好，二为拉拢，才具表说要选元恒为婿。 他去着石庭云的反应，长声叹道： 唉，可怜那公主要配一个闷葫芦。 石庭云淡笑不语。颜元昭讨了个没趣，却又想逗石庭云说话，四下环顾一番，倒是被他寻见了一个新鲜物。 那是什么？ 石庭云抬眼看了一下，是附近一户著名在江上放鹅，七八只白白胖胖的鹅聚在一处求水。石庭云低下头说： 别看，那是你鹅哥。 啊？何意？ 跟他们比，你就是个弟弟的意思。 颜元昭被他一句话撩起了兴致。 不就是乡下人养的肉鸭，我去抓两只来，晚上给你下酒。 石庭云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为你好，劝你别去。 颜元昭已经换回了惯常穿的华贵紫袍。闻言，他潇洒整一整衣摆，拍了拍金带上挂着的钱袋。 哎，你担心六爷吃白食啊？ 不是，你还是歇着吧。按我看，你的战斗力还不到半额。 颜元昭啧了一声，显然是不服气了。他跳起身来，便向不远处的鹅群走去。池小池目送着颜元昭去送死了，轻轻一笑，又用一块扁石头打出了一连串水漂。他对体内的石庭云道： 我打算走了。 说实话，因为和蝼蚁那个稀里糊涂的约定，他并不是很想走。但问题是这几天来，楚子林的回忆值完全呈井喷状态，一不留神就到了接近满值的地步。为了对卡，池小池每天连觉都睡不好，全琢磨着怎么对卡，生活质量和肝功能都有明显的下降。池小池同他说着闲话： 我伤点神倒也无妨，好歹有钱赚嘛，你就不必为他犯的这点错误来惩罚自己了。 石庭云笑了，只是笑声池小池听不见。池小池继续着他那没有回应对象的闲聊： 当初在将军府里，我还没有收到世界线的时候，跟楚子陵比试了一次，那时候你为什么对他没有杀意？ 因为你们有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，如果突然出手杀了他，任务就完不成了。当时我想着应当配合你们，所以……说到此处，他还有些抱歉。池小池当时与楚子陵比武，该是想借自己的情绪试探一下他想要的任务对象是否当真是楚子陵，但因着自己的过度克制，反而险些误导了池小池。石庭云想对池小池道一声抱歉，再解释一番原委，但池小池却像是知道了他的心声，随意道： 我不想知道答案，这个问题是我问给你的，得出什么答案也全看你自己。他还在的时候，你一味强逼自己克制，他不在了的以后，你又要怎么对待自己呢？ 石庭云静默，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了方才颜元昭提到的事，元恒要澄清了呀。大抵是人真的经不起念叨，石庭云刚想到那人，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在自己身边坐下。颜元恒已在后面看了石庭云好一会儿，他有种很是莫名其妙的冲动，想上去支住他的手，把他沾了脏的手擦干净。但颜元恒还是严谨克己的颜元恒，最终还是规规矩矩地落了座。他问石庭云： 你在和谁说话？ 只消一个瞬间，池小池就熟练地换上了石庭云的表情，石庭云的语气，抬手一指，转移话题： 你看，元昭。 颜元恒看了一眼，才辨认出远处被铺天盖地的大翅膀包围，被刀得惨叫连连的人是颜元昭。他有些吃惊： 六皇兄。 石庭云笑道： 别过去，他抓鹅的。 啊！ 两个人并肩看着鹅飞狗跳的画面，两相沉默。石庭云望他一眼，笑道： 元恒，恭喜娶亲。 什么？ 南疆公主啊？ 本来是想找石庭云谈一谈天的颜元恒，并不很想把时间花费在陌生人身上。他略略皱眉： 什么南疆公主？ 南疆王意欲和亲，想将南疆公主许给你做侧妃，你不知道吗？ 颜元恒脸色刹那大变： 你说什么？